弟兄姐妹平安，很高兴我们今天有远方来的好朋友，还有附近来的新朋友，欢迎你们。路加福音第十四章，在教会的新约圣经第104页，25节到第35节，由我来念上帝的话语，请你聆听。有极多的人和耶稣同行，他转过来对他们说：人到我这里来，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、妻子、儿女、兄弟、姐妹和自己的生命，就不能做我的门徒。你们知道原文是：若不恨自己的父母、妻子、儿女。凡不背十字架，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，也不能做我的门徒。你们哪一个要盖一座楼，不先坐下算计花费，能盖成不能呢？恐怕安了地基不能成功，看见的人都笑话他，说这个人开了工却不能完工。或是一个王出去和别的王打仗，岂不先坐下筹粮，能用10000兵去敌那里20000兵来攻打他的吗？若是不能，就趁敌人还远的时候，派使者去求和席的条款。这样你们无论什么人，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，就不能做我的门徒。盐本是好的，盐若失了味，可用什么叫它再咸呢？或在田里，或堆在粪里，都不合适，只好丢在外面。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。那我们先一起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的儿子乐意转身对人说话，他既然乐意，就求你赐给我们有耳可以听，也求你的圣灵在我们中间运行，让大人小孩都能够乐意接受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话语，也愿还不认识他的人借着他的话语能够来到他那里以得着生命。我祷告是奉你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，福音希腊文原来的意思就是好消息。好消息好在哪里？你们在其他的教会听过福音，你们来到这个福音教会也听到福音，你也许会问为什么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福音。有些福音会帮助人活出美好，美好的事物，美好的房子，美好的工作，美好的银行存款，有的福音带来美好的婚姻、好的儿女、好政府、好学校、好的人际关系；有的福音则好好的给人带来释放、慰藉、疗愈，甚至帮人出一口气。有些人的福音就是听名目，好好的骂人一顿，大快人心，抒发心中的愁苦。或者福音之所以好，因为他教你做好人做好事。对有些人来说，福音就是听老师教训人，听教授讲人生大道理。因此有的时候我不免好奇，你们在新福听到什么样的福音？因为你们必然听到某种福音啊，要不然你们到这里来干啥？那谁知道？ I don't know。我只希望你们在新福听到的福音，不只教你们如何好好的活在地上，最终也能够送你上天堂。要不然你来新庄改革中福音教会干啥？交朋友吗？ social 一下，舒压，50块的便当，牧师长得够帅的，还要你扫厕所，有时候还要和你约谈，何必如此？我期待你至少能够分辨，新福没有传讲另一个福音，另一个福音应许你世上一切美好的事物。你不需要等，你只需要选择对师父，找到正确的操作方式，或者奉献够多。但是耶稣基督的福音总是要求你等待、忍耐、放弃地上美好的事物， 才能够得到那永恒不会朽坏的奖赏，就是永生、天堂、眼见基督、与上帝儿子同在，直到永远荣父之官，那些东西，那些东西对世人来说很虚妄，但是我们相信这才是最务实的福音，因为这个好消息切实的告诉你，切实的告诉你，你不可能拥有好东西，应该说你不可能同时拥有世界也同时拥有主耶稣。这个福音不回避在世上你们有苦难这个事实，这个福音要求你在今世跟随耶稣，好在来世得着基督，没有别的方法。路加说那天有极多的人与耶稣同行，我们知道当时有极多的人被耶稣的神迹和耶稣的道所吸引，他们喜欢听耶稣讲道，但是他们和耶稣同行要去哪里？他们可否明白耶稣在他去的地方必要受许多的苦，被长老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，并且被杀，三天后复活？在极多的人里面，其实你不需要想太多，你其实也不会要一定要知道自己去哪里，反正人从哪里，人去哪里你就跟着去，而且也没有人会在意你的来来去去，就像在大多数的教会里那样。然而耶稣转过来对他们说话，路加其实记录耶稣他多次转身对人说话，当他转身对人说话，你们有耳就应该听。莱尔 J.C. Ryle 他说，耶稣转身说话，这与当代的牧者形成极大的对比。 J.C. Ryle 莱尔是100多年前说的话，他说现代的牧师不会像耶稣那样转身对极多的人说话，为什么？因为转身对人解释十字架的福音不是当代教会的增长策略，只会叫极多的人越来越少。我们的主耶稣当时正硬着面向走向耶路撒冷，而且他有一个迫切当受的喜还没有受，他居然乐意停下来转身对人说话。你可以想象那天在路上的画面，应该还蛮戏剧化的。耶稣在乎与他同行的人，耶稣要他们明白你们到底要往哪里去。他说，人到我这里来，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、妻子、儿女、兄弟、姐妹和自己的生命，就不能够做我的门徒。你们熟悉这段经文，因为我们时常引用这段经文，你们知道路加的原文是恨自己的父母，恨自己的生命。和合本他翻译的意思非常的正确，但是有失原文的力道。有人批评耶稣在此提出一个全然不合理、全然违背人性的要求，正常人有谁会恨自己的父母、恨自己的配偶、恨自己的儿女、恨自己的生命？但是我想提出这批评的人，这个没有想得够仔细，这批评未免过分粗糙，因为也有点小看耶稣那天他说话的对象。听耶稣说话的犹太人，他们明白耶稣要求他们恨，同时就必然要求他们有另一个更爱的对象。更爱谁？你们要全心、全性、全力爱耶和华你的上帝。一个全心爱上帝的人，在相较之下也只能够恨自己的父母、妻子、儿女，甚至自己的生命。这就是叫亚伯拉罕举手拿刀要杀自己独生爱子的恨。 我们都知道上帝测试亚伯拉罕的信心，上帝其实就测试亚伯拉罕的爱心。亚伯拉罕的信心可否会生发爱心，就是全心爱上帝的心。唯有一个全心爱上帝的父亲才可能伸手拿刀要杀自己的独生儿子。耶稣也要人爱邻舍如自己，要人爱仇敌。耶稣他自己成全律法十诫，包括第五诫命，要孝敬父母，不顾自己家人的，比不信的人还不如。所以耶稣他不会自我矛盾，上帝的话语也不会互相的抵触。熟悉创世纪22章，熟悉生命记第6章的犹太人有耳可听，他们听得懂，听得出来，恨自己父母妻子儿女等同全心爱上帝，恨自己生命就是一个全心爱上帝的人爱上帝的方式。所以我认为那天真正叫耶稣的听众犹太人他们惊奇的，不是耶稣要他们恨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，而是耶稣说人到我这里来，他算谁啊？他凭什么说到我这里来的人必须爱我如同爱上帝才能够做我的门徒？一个犹太的拉比不会对子弟说这样子的话，当一个牧师对你说这样的话，你就应该逃离那个教会。说这样话的人不是骗子就是疯子，或是上帝。耶稣确实对人提出一个不仅违背人性甚至亵渎上帝的要求，他要求人要全心全力的爱他，除非他真的配得，除非他是上帝的儿子道成肉身，他就是疯子就是骗子。他曾经对犹太人说，你们不肯同样的用词到我这里来，为什么？因为你们心中没有上帝的爱，你们心中不爱上帝。他之后会问他一个门徒，他会问那门徒，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意思是你必须爱我胜过这一切。我们都要耶稣爱我，但是我们也却往往忽略耶稣更在乎我们爱他。他那天说到我这里来的人，到我这里来的人必须全心的爱我以得着生命才能够做我的门徒。这是一个命令，这是一个条件，是 condition， 这也是一个事实，这是一个命令。凡到我这里来的人必须爱我胜过一切，这是一个条件。如果你不爱我胜过一切，你就不能够到我这里来做我的门徒。事实是凡到我这里来做我门徒的，就是爱我胜过一切的人。耶稣那天转身说话，就是针对那极多人群中的每一个人说话。你必须爱我，你不能假装没有听到，你也不可能没有反应。但是我猜许多人直接的反应就是不可能，怎么可能？我没有办法，我没有办法那样的爱。但难题是，你一旦说你自己没有办法那样爱耶稣，也就必须承认自己没有办法做他的门徒，没有办法到他那里去以得着生命。因此我建议你至少应该回答，主啊，我爱，但是我爱的不够，求你帮助我爱你胜过一切。我们爱耶稣的人也应该彼此帮助彼此爱耶稣，不是那种喊口号叫人爱耶稣，因为叫人爱耶稣从来就不能够 叫人爱耶稣。你必须认识一个人才可能爱他，你必须在主的恩典和知识上有所成长，才能够越加爱主耶稣。所以你求他帮助你，帮助你读他的话语，听他的话语，研究他的话语，默想他的话语，从他的话语中认识他是谁，明白他为你做了什么，他怎么爱你，他如何为你舍去他的生命，他又赐给你他的圣灵，好叫你效法他，好激励你爱他所爱的。你爱耶稣，其实就是爱耶稣所爱的身体，就是教会，就是爱他身体的肢体，就是教会的弟兄姐妹。确实，弟兄姐妹恨自己的父母、妻子、儿女很抽象，恨自己的生命很不可思议 ，it's impossible。但是你总能够看到你身边的人，也就是说，你总能够爱你所能够看得见的肢体，不是吗？你若不爱看得见的肢体，你怎么可能爱那看不见的头？况且弟兄姐妹，你我真的没有借口，没有借口不全心爱耶稣，因为至少你比那天听耶稣说话的人更没有借口，因为你比他们知道的更多。他们亲眼看见上帝的儿子道成肉身，那天耶稣在他们面前转身对他们说话，他们亲耳听到他的说话，而你虽然没有见过他，却是爱他，因为你比他们更认识耶稣，因为如今你知道他为你死在十字架上，他们那时候还不知道，因为你如今吃他的肉喝他的血，耶稣那时候邀请他们来吃他的肉喝他的血，许多人就退去了，不再与他同行，这在某种程度上情有可原，情有可原，因为他们当时不知情，他们只能够凭着眼见。但是你我弟兄姐妹，我们不再凭着眼见，我们有信心，而且我们有所应许的圣灵，我们有使徒的见证，我们有耶稣基督他自己的话语，他是爱我，为我舍己。所以你我没有理由不爱他，而且你听得出来耶稣这个命令有最直接的应用，最直接的应用，不全心爱耶稣的人也不能到他那里去。这表示苏格兰的牧师 Thomas Boston 波士顿会说，若主耶稣不满足你的心，你就不能够到他的餐桌前吃他的晚餐，因为主的晚餐不外乎就是主将他自己赐给了我们。如果这样的主他不满足你，他也就不是你的主，你也不应该吃喝他的晚餐。他又说，凡不背起自己十字架来跟从我的，也不能够做我的门徒。我有的时候会想，现代基督徒那么容易受伤的原因之一，就是我们都太会背十字架了，我们也背负太多的十字架了。凡我不喜欢的事就是十字架，我确诊是十字架，我的债务是十字架，我吃太多的肉消化不良也是十字架，我工作是十字架，我儿女是十字架，我丈夫是妻子的十字架，你是我的十字架，我们是彼此的十字架。 No, come on, 十字架象征的是什么？十字架象征的是死亡和羞辱，唯有背负自己羞辱和死亡来跟从耶稣的人才能够做他的门徒。这是什么命令、条件、事实？弟兄姐妹，这是我们生命的事实， 基督徒就是背负你自己的羞辱和死亡来追随耶稣的人，因为没有其他的原因，他曾经为我们立下榜样，因为他先背负了我们的羞辱和我们的死亡，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是一个基督徒生命最写实的、最真实的写照，其实也是最实用的命令。怎么说？为什么背起十字架实用？实用的意思就是帮助你活在世上。因为我们生命的原则其实就是，你想要保有性命必要失去生命，你想要保持尊严必要有人会请你坐在末座失去尊严。我们身边最近几年有多少人想要逃避死亡却失去生命？这几年下来有多少人试图避免病毒感染却活得像死人一样，充满了恐惧，什么都不能，什么也不敢，努力存活却失去三年，至少三年的生命。但弟兄姐妹，你我不一样，基督徒不一样，因为我们是已经背负自己的死亡，我们是反正对世界来说已经死了的人。一旦你明白这个事实，唯独只有你明白这个事实，你才有勇气活在世上。因为毕竟一个已经死了的人，死人还有什么好怕的？毕竟一个已经死了的人还有什么不能做的？耶稣接下来说了两个比喻，一个是盖楼的比喻，比喻这个比喻是关乎要数算代价，另外一个是打仗要求和的比喻，关于评估你自己的资源有限。重点不是你先计算代价然后再评估，哦，我要不要跟随耶稣，好似跟随或不跟随耶稣是一个合理的选项。重点是跟随耶稣有其代价，不明白代价的人不可能跟随他跟随到底，就像那无法完成盖楼的人会成了笑话。好像 Spurgeon 讲，你在这样子的人在世上被世人嘲笑，将来下地狱会被魔鬼嘲笑。重点是人如果不数算跟随耶稣的代价就会被盗。与耶稣同行的人需要明白跟随耶稣的代价究竟到底有多高，这样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。一切所有的，无论什么人， no discount， 没有折扣，没有例外，这就是代价。所以一个人为什么没有办法完成盖楼？为什么一个人信福音之后会离弃真道？你知道背道，我不知道你们熟悉不熟悉这个用词，但是现代人的用词不讲背道了，会讲什么？解构 ，deconstruction。所以他们会说我们离开基督教信仰，因为过一段时间我真的得到光照，我解开基督教信仰，发觉这全然不合理，这违背我的良知，是吗？是这样子吗？真的吗？ I don't think so， 我不觉得是这样子。我觉得人背道是因为他们不愿意付上代价，不愿意在世人面前成为愚拙的，不愿意失去世上美好的事物，不愿意放弃活出美好，不愿意撇下一切所有的。他们蒙了光照，尝过天恩的滋味，又与圣灵有份，并且尝过上帝善道的滋味，觉悟来世的全能，只不过他们缺了一件事。什么事？他们没有数算代价，有了地基却盖不成楼。 所以你跟随耶稣，你就必须坐下来酌量自己有多少资源。一万兵不够，两万兵呢？三万兵，十万兵够不够？或你有钱，有多少钱可以盖城楼？或你有恩赐，有忠心，有信心，有爱心，要有多少才够？你看得出来，重点不是你有多少，重点是你有再多也不够。重点是，其实你从来就没有足够的兵可以打仗，你从来就没有足够的资源可以盖一座楼。耶稣要人坐下计算自己什么也没有。一个基督徒数算代价，就是承认自己没有 zero nada 什么都没有，若有的也不是你的，乃是上帝赐给你的。所以我有认识你自己什么都没有，你才可能撇下一切所有的，包括你的父母、妻子、儿女，包括你的生命，舍去那不是你的，其实相较来说应该比较简单吧。加尔文说，认知自己的贫乏不是我们气馁的借口，因为主赐给我们事实的援助。我欣然承认，如果我们计算花费或代价，没有人有能力能够铺设一块石头或挥舞一把剑敌对来打仗的敌人。然而耶和华从天上供应物资，供应花费，供应我们要用的武器和部队，因此我们就没有任何借口冷漠或者偷懒，说哦太难了，说没有办法。基督的用意是警告门徒们要背起十字架，要激励他们勇敢地预备自己。所以耶稣说，在这段经文里面，你要做他的门徒有三个必须，三个必须：恨自己所爱的，包括恨自己的生命，必须背起自己的十字架，必须撇下一切。这不是说你必须立即当下抛弃一切，把一切就丢到垃圾场里面来为主殉道。说波士顿 Thomas Boston 说，每一个基督徒其实定义上都必须，若不是在行动上，要不然就是在情操上 Action, Affection 做一个殉道的人，为主殉道。意思是主若没有当下呼召你采取行动为他死，你也要有随时为他死的心智。所以问题是时候到了，你确定吗？你不确定你会采取行动为主舍去你自己的生命，我也不确定。有谁确定？你知道那天在极多的人之中，有些人确定，至少有几个人我们知道他们还蛮确定的。他们说他们能够喝耶稣的杯，他们能够受耶稣的洗，而且他们中间有人后来对耶稣说，我愿意为你舍命，我就是必须与你同死，也总不能撇下你不认你。我们都以为他们过分自信，但是你究竟要他们怎么说，主啊，我不确定，我不确定我爱你，主啊，真的对不起，我没有办法喝你的杯，我也没有办法受你的洗啊。与其说他们过分自信，也许我们应该说他们有正确的心智，你我应该有的心智，只不过时候到了，他们是否付诸行动全然取决于主耶稣基督的恩典。耶稣对他们说，你们我所喝的杯你们也要喝， 我所受的洗你们也要受，这是命令、条件、事实。这就是为何彼得他三次不认主，他仍然爱主，他最终为主舍命。哇，你知道据说他们每一个人都为主，最终都为主舍命，除了那个管钱却没有计算代价那个人，耶稣说没有出生的道好。在哥哥他之前，在十字架之前，他们都以为他们自己非常的爱主，但是唯有要等到在十字架之后，他们才知道怎么样爱主，不是他们爱主，而是主先爱他们。他们必须先明白耶稣究竟如何爱他们，他们才可能为耶稣舍命。在十字架之前，他们不可能明白，在十字架之后，他们怎么可能不明白？因为十字架的好消息不外乎就是主耶稣爱他们，胜于他爱他自己的生命。所以主耶稣曾经为彼得祷告，所以因此彼得跌倒却不至于失去信心，而且主耶稣也曾经转过来特别看彼得这个人。彼得就想起主对他说的话，今日鸡叫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。主耶稣复活之后又在岸边为彼得做早餐，主赐给彼得一切，彼得就能够为主舍去他的一切。同样的，我们也不是靠自己的力量为主舍命，所以我们要记得，我们所舍去的生命本来就不是我们自己的，是主耶稣他用他的生命所赎回来的，本来就是他的。或许你我从来不需要面对为主殉道的抉择，所以我们感谢主，因为我们感谢主呼召绝大部分的平凡人过平凡的生活，追随他。平凡人的生命没有那种戏剧化的大抉择，但是平凡人的生命总是充满每时每刻例行的小决定。因此或许你我的问题不是时候到了，时候到了怎么办，而是我可否现在每时每刻在每个细节上都想到他，都以他为念，为他的缘故不顾自己的事，牺牲自己的舒适，乐意放弃自己的时间、金钱、精力。我们的野心是在小事上中心。新教徒称这就是向天的心智 Heavenly-mindedness， 思念在天的基督，因为他在上面，你才可能忠实的活在地上。最实用的教义。耶稣那天转身对人说话，他如今也转身对我们说话，有耳可听的人就要听。耶稣那天所传的福音不会叫人得着世界，耶稣告诉他们一个失去自我却得着天堂的福音。失去自我以得着基督，也是每一个你我基督徒生命的真相。因为若非如此，基督徒就像失位的盐，失位的盐徒有其表面而没有作用，没有内容，比粪便还没有用，只好丢出去。但是这个把万有包括你自己的生命当作粪土的，为要得着基督的福音，这个福音是我们的福音，唯一的福音，最有用、最实用，送人上天堂的福音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儿子那天转身对人说话，愿他总是乐意转身对我们说话。我们恐怕他不说话，也恐怕我们有耳听不到他说话。天父，求你帮助我们不把一切你所赐给我们的美好事物占为己有， 我们占为己有，就无法舍去这一切美好的事物，反而会失去那最好的。我就求你叫我们明白，你自己没有将最好的占为己有，你儿子也没有将他的生命占为己有，这样我们还有什么不能做的？包括舍去自己的生命，为了你儿子的缘故而祷告，阿门。